差点闹个大洋马叉。嗯，这 我说老陶啊，你可真不像话，这么晚了不睡觉，你那儿划了个啥？白天你在家泡病号，又养鱼是又养花，一到晚上来了劲儿，你让我多花两块吧，以后你最晚不能超过十点半，你要是超过了钟点我就拉闸。 老陶我只气得说不出来话，这个人真叫我没有办法。第二天我上街买回一包蜡，十点半我照样划，你拉你的闸呀。我看看李彩霞开灯干些个啥，彩霞她坐在台灯下，聚精会神把笔拿，左一笔右一划，眉头拧成个大疙瘩呀。老陶我推门把屋进， 彩霞我 你也正把胡子画，好像是遇到了难题儿难解答，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一把，让胡子开出了个新花。老陶我满脸通红，也不知道说个啥，我想做哎还做不下，哦给你喝了这杯茶。 彩霞我急忙拖拖纸啊， 老陶我忙把铅笔拿， 又是写 又是画 又是算 又是画， 大西瓜呀。 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二人转《桃李迎春》，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梳扫情》。 Thank you. 今天哪、啊？你今天为啥回来的这么晚？ 队里丢了东西，群众染成团呐、啊。 队里丢了什么物？让你今天这么难呐、啊？ 我绕个弯子，把它试探看，扫扫它，还有荷花坛呐、啊。 到底丢什么了？ 丢了那这么长这么宽平平整整没有弯流过水花水花流光那团儿 什么呀 玻璃砖呐、 啊、哎呀妈吓我一跳我是青田呐马的妻子们 丢的东西已被我发现那个人有脏证在我手里边 有证有据就按制度办大会检讨狠狠地罚他钱呐、 啊、就等他自己去检讨悔过自新好从宽 像这样的人呐就是不要脸把牌子摇起呀他也不算冤 嫂子这件事你可真明白啊 这话说的嫂子啥说 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丢的不是玻璃砖是块松木板 说板的那个人是你还是男啊 嫂子你往西屋看偷板的那个人在咱家里边 是庆田呐、啊、眼看着来到五一你要把喜事办给你做的大立柜还缺俩大山别人家呀办喜事倒不二天你这个队长要结婚呐、啊、可别太遗憾呐、啊、打个大立柜镶上玻璃砖画上水画上山四季八景都画全 这偷板的大立柜谁过去 再画上丹凤朝阳啊，戏牡丹呐。 小姑太爷可急了。 画上个鲤鱼，来我脸，再画上熊猫大师，他把那竹再搬呐。 小偷捡二零，那谁是毛啊？ 我说庆田呐、啊、我拿回这块板谁也没看见民不举官不究这回一刷油这事就算完 嫂子队里正把变器换就差这块板没法往上安全村人都急了眼连吵带骂乱成团有人骂谁偷到家里去做棺材板有人骂偷板的人缺德带冒烟有那么邪乎没这个板变压器就不能安了电视不能看了鸡精也干了水不能灌了麦苗也蔫了不能打面了淘的米也酸了吹风机不转了做饭也费时间了你说那是不是粘了 这件事你说该咋办、 好吧我把木板扛在肩叫声嫂子赶快走 干啥去 你不是按制度办吗送回木板当众检讨再发钱我看在嫂子你的面不丢人不现眼不让你丢锅铲 我一听这话打个冷战我急忙上前拉一闪我去检讨也丢你的脸要知道哪头轻哪头重哪头淡哪头咸哪头大来哪头小哪头苦来哪头甜 不行 上跳去夺这块板 急忙抱在怀里边 我使足劲 我眼瞪圆 我使劲往回拽 我用力往过搬 把我累得纷纷喘 我这里稳如泰山没动弹 你放下木板算拉倒 你不去检讨这事儿不算完 啊小庆田呐小庆田我看你是白活二十多岁当了小队长把你美翻倍四六不懂不知进退我拿回这块板给你做立柜没想到你把我这片好心全当成驴肝肺你拍拍良心有没有愧 当队长咋的当队长就得讲原则今天你拿一块板明天就得有人扛两坨你不用抢不用夺不用藏不用挪不用蹭不用磨不用费口舌咱们老韩家个个都顶壳躺着不短站着不矬不图别的图一个好人格今天你拍拍良心想一想你这事办得缺不缺德四五十岁你呀、啊、 四五十岁咋的了 白活、 前，那个名叫无情无义打铁饭，别人说啥我情愿，怪不该你说三道四说长道短说心道淡，人带死连笑带笑劈了带了七八糟，你成功不见情面把我好震撼，啥叫翅膀不淡，这所叫烂颤翅膀没用，你就想上天越说越恼越来气，长着疙瘩抓手巾，不打你都怪我生懒， 今天我忙叫嫂嫂请我言，我不图你给我留家产留下个好名声，比下刀具前老嫂比母只管打，我就好比你儿小算命，你打吧， 集体我还算啥共产党员呢、啊、感情原则怎能两交换，我左也难右也难进也难退也难左难右难中退两难难难难难难叫我真为难，怎么办呢？哎，有了，对，这怎么办？嫂子，你放心吧， 不让我检讨了。 对。 嫂子你啥也不用管，这事由我来腰传。进屋来嬉皮笑脸，见了嫂子鞠一躬，我忙把药完呐、 啊。你小子不去开会，跑这扯啥蛋，晃了吊嘴尽耍赖。 还扯蛋，我无事不登你这三宝殿，可来把木板往回搬。 到我家搬的什么板？ 对你丢的板在你家里边呐、啊、 这件事你是瞎扯蛋，收我家那木板。 嫂你别吵来也别喊，说这件事的是你的兄弟韩庆田。 我一听这话可就杀了眼，心里暗骂韩庆田，刚才他花言巧语把我骗，再找我把丑事往外传，我去找他把账算，倒可一个底儿成天哪。 哎，嫂子你 韩大嫂迈步出了院儿，来到背部窗户前，隔着玻璃窗户往里看，庆田他面对大伙正在发言。 同志们，我昨天我偷着拿了队里的一块板，为的是准备结婚好把家具添，多亏嫂嫂把我劝，我今天主动检讨认可发钱啊。 这 是错了。 庆田他说的话我句句都听见呐、啊、我脸上热乎乎的，好像那巴掌干呐、啊、小庆田他承认自己偷了把青天被黑锅，他该有多冤，他该有多 韩大嫂急忙把无尽呐、 啊、含羞带愧急忙发言，是我昨天拿的板、 哦哦哦、 这一庆田他无关， 是我拿了队里的板， 是我把木板往下搬。 开会的人呐、啊、你看我来我看你，他主嫂当着人错位哪般呢？韩大嫂把事情讲一遍， 大家伙齐声称赞 韩庆田呐、啊。嫂子你说该咋办， 送回木板当中间他怎么处理我的板、啊、韩大嫂承认错误送木板呐、啊，哎哎哎 韩庆田美名传遍 天 下Thank you. 好，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二人转书扫情，最后再请您欣赏一段十八里相送。 我到最 弟。 杨兄， 我看你今天这神情有点怪，就好像有话不说心里埋呀，有心事就该对我讲啊，于兄我为你解愁烦呀。 这心事良兄你早该给我解呀，怎奈你这心眼实来太愚呆呀，此一番说走后你转回书馆呐，师娘她定能为你解呀一猜呀。 说你怪了可真怪，为什么有话不说让我猜呀。 今日我遵父命回家转呐、啊、 他日我专访贤弟到归宅呀， 今日分别 他日再聚呀， 月落重生 花谢还开爱呀， 两个人各怀心事啊， 往前走啊，哎嗨呀，真是难分啊，一拍怀哎哎， 本是今日照出了一半呀，天人才呀， 风吹那个落 弦外之音让他猜呀，两兄定解了其中意，他也不是一个你猜呀。两兄、 贤弟， 一路行走多寂寞呀，何不吟诗抒情怀呀， 怎奈书体文章不好做， 就以这风景为 好，就依贤弟。 娘兄，你来看。 妻子把柴砍啊，把柴来砍啊，我把贤弟送下山啊。 贤弟开始走吧。你叫我怎去攀呢？贤弟还是走吧。下了山呐、过小河啊，又来一对大白鹅呀， 公鹅就在前边扑， 贤弟你说话可真逗人乐呀，白鹅怎能啊把话说呀， 你看那母鹅正然对你笑啊。 在哪儿呢？ 在那儿呢。 在哪儿呢？ 在那儿呢。 也没鸟 啊。在那 儿呢。你 我笑你白头才脑香之鹅， 我好心送你把山下，你不该把我比呀、比作鹅呀。 杨兴快走吧。眼前一过独木桥， 三百回头把手招啊，有我搀你，莫信教，莫信教。 咱二人此时此刻好有一比呀。 比什么呢？ 好比那牛郎织女牵桥啊。 贤弟你说话怎么不着调啊，没织女两个牛郎怎能啊渡鹊桥啊。 贤弟还是走吧。 下了桥啊，进了庄啊， 一条黄狗叫汪汪啊， 不要前边男子汉呐、女红妆啊。 贤弟呀、贤弟你说话千思量啊，此地哪有女红妆，你放心大胆往前闯，我给你打狗你别慌，你可别慌啊。哎哎呀， 你打请到你家去帮忙啊，先打那个箱子啊，后打滚儿啊，然后再打钉子穿啊，挂红那个小架啊，把我气呀，哎哎哎哎哎呀，哎哎呀，啊娘亲你呀，你把我气到你家。Yeah. 两个男子咋拜堂啊？你的心事我知道啊， 你知道。 着急回家要娶妻房啊，哎来嘿呀、啊， 你往那边看呐、啊，村边还有一口井啊，井要深来水要清啊，杨兄你往这井里边看呐、啊啊啊， 看什么？ 一男那个一女呀、啊，笑盈盈啊，哎哎哎哎哎呀， 分明两个呀，男人样啊，哪里来的女花容啊，哎哎哎呀，贤弟，你眼睛花了，还是快告吧。小牧童翠笛坐在牛背上头啊，哎呀， 对牛弹琴还牛不懂啊，可叹两兄弟像头牛。 我好心送你呀、啊，把山下、啊，你不该把我比作牛啊，哎呀， 梁兄快走吧， 不走了。有多烦呐、啊？ 飞鹰里边有光果啊， 光果里边装死人呐、 啊。人人都说死人死， 那是 良心啊！ 哎、 你你比死人死十分呐、 啊！什么？燕川伯改面容，贤弟说话里不啊疼啊。二人草就结伴一起种啊，你我生死亲之兄啊，我登山涉水把你送，只为三载情意浓啊，你不该拿我来嘲弄，将白鹅黄牛比喻兄，比鹅比牛我不恼，又把我比成死人埋飞扬啊，送你心揣一团火呀，此时叫我怀抱病啊，贤弟一路多保重，我不送你到长亭，山白转身往回走。 英台上前叫梁兄啊，小弟我是言啊，多有得罪呀、啊，下人兄赔礼呀，谁是义工啊？ 贤弟你不必太牵挂啊， 二人说吧， 有上路 肩并肩的 还不行啊， 相依相伴 难割舍， 十八里相送啊， 到长亭啊， 到长亭那个到长亭，到这烟台心头啊，听啊，不知哪天再相会， 不知何时再相逢啊，